山我一带，上英方不成那落月不弯，淡淡的 哦、oh。 的。耳边响茂听得当儿响啊亮， 你叫我吗？ 别照说了，走吧。 走走走走走。

正康，国家法度非寻常， 銮驾在此， 銮驾在此。 Thank you.

这话可不是闹着玩的。 怎么呢？ 你听我跟你说呀，这粮草要是真快吃完了，咱们丞相那还能白天巡营夜晚谈兵，老这么谈笑风生的吗？ 是 依我说呀，这个甭说，又是那袁绍派人来造的谣言，为的呀就是扰乱咱们的军心。我可告诉你，这话少听，听多了没好处，那可就危险了。 以后再也不听了， 别听 啊，不听了。 依我说呀，咱们哥俩呀巡京守夜那是正事， 没错。 那走着 走着 走着 走走走走走 走着。 丞相要当机立恩。